这样的军务不太官谋，你是明明白白的把官谋敲倒。孔明说，大儿将军，别看你是能征惯战，刀法好，据我瞧你不能够前去当曹。关公闻听火往上冒，军师说话理太早，曾记得我们弟兄在桃园结义，我在谁的手中落过下刀，破过黄金则不少，只杀得张宝望影而逃，温酒也曾把华雄斩了，我们三战吕布在虎牢，斩颜良诛文丑的刀法玄妙，保二皇嫂过灞桥挑火炮，公关连把东江斩了，我在古城的南门卖、拖刀几把菜扬、这不大的这个手技巧啊，小小的沟渠我会保不牢，此一去我若把曹操放跑，项上的人头当君领教，此一去我若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无对谋交？孔明说，你当真若把曹操拿到，军中的这颗印我让与你执照，他二人定下了军中的状报，诸葛亮挥手把令箭抄，我命你手在花荣道，力气高抬把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务必跟某家使上了这一招，从古来定计总怕人家知晓，却为何点火焰惊和尖操，你明明薄薄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来来来算我输了，把这项上的人头你快当军令教啊。孔明闻听忙把话道，二将军有几句言语要你记着，兵书有云，虚者实，实者虚，不战不胜你是知己知彼才算高，休当我舍不得军中的这颗印，曹操如不走花荣，你回来吧就把银交。夫子爷伸手接过令箭，叫关平给为父打开盔甲包，换马童快把某家的坐骑备好，命周仓 看过了青龙偃月刀，率领五百小刀手到那花荣小道前去挡曹。我飞檐关东把手花荣刀，再说那曹操从赤壁鏖兵望营而逃，往前行走有条出路，可笑这个周郎他的这个计不高，头一笑被赵云杀了一个好跑，第二笑被张飞把他赶了一个魂魄飘。正往前走抬头看啊，前边的火焰因何数丈高，哦，诸葛亮并没派花荣刀，这是虚张声势和我操，我今天定要走花荣刀，我可不上诸葛亮他的这个鸡笼牢。说吧一催坐下马，后跟程昱大将张辽往前行，响三声炮，震得地动山又摇，明盔两甲人人勇，剑戟刀枪放光豪，儿郎们一个个的雄似虎，好似天神下九霄。瞧见五百小刀手，手中一杆大旗空中摇，遥望黑白二员将，将当中有员主帅八尺高，高带撒金尘，陈仙甲甲雷涛，掏九股鼓铜镜放光豪，豪带昆吾剑，剑在龙鞘招，这么一口冷烟举，举口刀，刀青龙，龙吞口，口看几株弓，一宝宝刀上挂金环，啪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响，神鬼都怕瞧，瞧面貌，五种糟，罗残眉，全骨高，丹凤眼，如灯照，如柳然，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刀，抖擞威风我瞧也不敢瞧，瞧不多时认得了，逃不了也跑不了，哎呀，原来是关公把手花荣刀一挑，都说是张飞赵云枪法好，我最怕关公他的这口刀。孟德伯马将要跑，转过程昱大将张辽，孙丞相若论刀法关公好，他的恩义二字见识高，待他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才定斩不饶。曹孟德嘎噔噔擂住坐下马，强打精神把话消，大公先问声平侯可好，后问皇叔家安老，也是我赤壁鏖兵一场战，我的83万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客到，望听候念旧交，开一条生路你放我把命逃。关公闻听心好恼，用刀一指叫曹操，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彼岸大哥无出路，七星也走樊城兵败当阳桥，狗奔下口逃，中招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某的气怎消。曹操说当真要杀么，听着我讲有几句言语要你记着，想当初在涂山吞兵养将，归我的营中多亏了张辽，我也曾一宅分两院，二家皇嫂我另眼看瞧，赐予你上马金下马献果包，十名美女陪伴着，三日五日大小宴，官封听候爵位高，当年待你

走到了夜晚，花圈行李在一处立安眠。我有心叫他们一里二里的往前走，赶多赞唱到了热闹中间，也无非走了今日再盼明日，走了那一天那又是一天。这一日正走抬头看江州城北院在眼前。 欣赏了崇玉杰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北京市曲艺团前门老舍茶馆每周日现场演出的精彩实况。

刚才唱的叫曲头，那么下面呢给大家换上这么一个曲牌儿啊，叫做蜀唱。这打鱼杀家呀，说的是这个萧恩，原来叫阮小七，化名姓萧名恩，在江湖之上啊，哎，到哪儿都有地主恶霸，都有这个黑恶势力，所以说呢他定进这位啊，是这个丁百万这么一家，是这个鱼霸。看见这些人呢，萧恩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呢才有咱们接下来这个故事，给大家换这段蜀唱。宋徽宗劝和呀在位，宋思玉重新的建残，朝堂上是王法应寺，各州郡都是横征暴敛，更有那土豪与恶霸，与官府是狼狈为奸，只顾他囊托里充盈，哪管得那生灵涂炭，画表那汉阳江口有一位银记的英贤，说此人他姓萧啊名恩，他的祖籍是淮南，自幼儿爱惜着拳棒，练就了那惊人的手段，直接因他嫉恶如仇啊，毕坚宁就不愿为官，因此上他隐迹在江湖，其生涯载着小小的渔船，在膝下养有着一女，名桂英，聪慧淑贤。有桂英随老父也练成了武艺，要做个那当代的木兰，许自古人之子，那花逢春是个英雄啊少年，那青灵珠作为定理，因多故事尚未把婚完，他妇女每日里打鱼，虽清贫可却也安闲。这一日正是那秋风儿送爽，他妇女们来至在江岸，哎，给大家唱完这个蜀唱啊。那么熟悉这段打鱼杀家的各位朋友啊，都知道这段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曲牌是非常难唱的，是什么呢？大家不说啊，是不好意思，我替大家说，这段叫什么呢？

把那不知名的鲜花乱插在鬓边，提亲迎太偏前，蜜蜂落魄玉女我烦，荡悠悠轻摇那玉臂，斜靠在船舷，正是那秋气爽，斜阳里露水浅，真似一株那眼间的苍松，衬着一朵绽放的娇莲。远近沙洲落满了衡阳啊烟，一阵阵江风儿吹动斜倚栏杆，满了衡阳烟，东下口点点归帆，古今来呀、啊、真是几经征战，只有这长江的水它是滚滚翻啊翻，淘尽了多少的英雄啊，它依然是不舍昼夜，也这不留向了东南。树放荡形骸起乱，然 这么一段时韵啊，这是很久以来啊特别想在正式舞台上唱这么一段，哎，今天是了却了我的一段心愿，还得感谢马老师成全，哎哎，这个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啊，说的好像什么似的 啊，开个玩笑，咱们继续往下唱，说这个这时韵呐，是给这个萧恩和萧桂英这父女爷俩开了眼儿，哎，是什么样子，还有这个描写这个景色。那么下边呢

也当不了那把事办。你算一算，你那雨水的日子可过了几天？泥融的星星报，没等话说完，一纵镖去往岸上窜。断喝声恶奴啊，你们好大的胆！你有几颗头颅也敢来纠缠？你告诉丁百万，与你的狗县官，叫他洗心革面，要痛改前天。从今后若不把这雨水来免，哎，小心安泥融三尺龙船。这个恶奴听罢，刚要把脸翻，见泥融龇裂发指，像怒虎一般，只喝得他呀一言未发呀，就抱头鼠窜。肖恩、李俊相劝着泥融转回渔船。这段打鱼杀家唱到这儿不算完，我唱得不好，请您多包涵。您要是想听那第二本《太平年》，下礼拜还是在老舍茶馆，咱们二本再接连。年太平。 欣赏了青年演员刘宇演唱的这段单弦牌子曲儿《打鱼杀家》，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和你一起继续欣赏北京市曲艺团前门老舍茶馆驻场演出的实况。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